詹姆斯想起了地球毁灭前他们陪玛莎夫人一起去看病时候的情景，那时候他还是和卢兄弟二人一起去拿的诊断结果。 应该是阿兹海默症初期，也就是老年痴呆，他的记忆力和认知功能会逐渐退化，还有可能会认不出自己的家人。 于是兄弟俩约定了，无论多忙也要抽时间来轮流陪伴母亲。 是卢吗？ 嗯，妈，是我。 来就来了，你怎么还带着把吉他呀？ 妈，我把我的新歌唱给你听听吧。 金发男子拿起吉他，忘情地弹唱起来，听得老太太直皱眉头。 卢，你最近靠什么吃饭呀？ 唱歌啊，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就是你的歌。哎，算了，没什么。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赵石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东漫漫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地球毁灭后，詹姆斯不记得自己遭遇了什么，只知道自己醒过来的时候，距离那场灾难已经过去好多天了。 醒了醒了。 詹姆斯只感觉眼前一片黑暗，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，也不知道身边是谁。 我这是。 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，请不用担心，等静养一段时间后，您的视力也会慢慢恢复的。 遭遇了这种灾难，你还能活下来，真是个奇迹啊。 谢谢。这里是。 这里是地下避难所。近几个月内都是安全的，您就放心养病吧。 那个。有我家人的消息吗？ 根据我们打听到的情况，你母亲的个人安全已经得到了保障，您不用太担心。 太好了。那我弟弟呢？没有。没有我弟弟的消息吗？ 詹姆斯的弟弟卢詹姆斯在那场灾难中失踪，至今没有消息。 请不要把我弟弟的事情告诉我母亲。我生病的母亲他理解不了，也承受不了这样的事。 从那之后，每过一段时间，詹姆斯就会摘掉眼镜，戴上假发，背起吉他，在母亲面前同时扮演着两个儿子的角色。 修，刚刚你不在的时候，卢来过了，你跟他打过招呼了吗？ 啊，妈，打过招呼了，他说他最近忙着演出呢。 是吗？那真是太好了。 是啊。 他歌唱的那么难听，竟然还能靠唱歌吃饭。 他那个水平还算不错吧。 你可别告诉他，免得他伤心。 好的。 总部的工作依然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，虽然他们目前的工作也只有一项，每天观察独孤月。 大家好。 啊，卡罗尔博士，您来了。 卡罗尔一抬头，被屏幕上独孤月巨大的脸吓了一跳。 他为什么一动不动的呀？ 哦，他正在看电影呢。 看电影？ 是的，现在您看到的是通过显示器上安装的摄像头转播过来的画面。 什么情况？怎么突然看起电影了？ 这个呀，他到公共区域的主调控室来看电影了。 一个小时前，独孤月每日例行翻找基地内的各种物品，今天的收获不错，竟然被他找到了一张光盘。 这是什么呀？ 是视频吗？还是空白光碟？拿到房间里去放一下试试吧。老天保佑，一定要是电影啊。 就这样，独孤月满怀期待地将光盘插入了自己的电脑中。 嗯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打不开啊？难道是我的显示器坏了吗？ Kill， 让我想想，还有哪里的显示器可以放光碟呢？啊，对了， 独孤月的大脑飞速一转，便带着光盘来到了主调控室。他记得这个房间里的屏幕最多，那可以播放光盘的几率一定也最大。 那里会有影碟机吗？ 独孤月翻找一番，竟然真的被他在某个桌子下面找到了可以插光盘的地方。 哇哦，不是吧，还真的有哎！看来是以前某个人的私人物品，真是太好了。光碟好难放进去啊。哎，好了，行了，放进去了。哎，开关在哪儿呢？ 独孤月将影碟机上仅有的几个按钮都按了一遍。 是这个按钮吗？啊，有画面了。 就这样，独孤月对着屏幕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。 事情就是这样了，他为了看电影来到了主调控室。 啊、哦，他看的是什么电影啊？ 不清楚哎，独孤月之前一次也没来过主调控室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这里是没有装摄像头的。可能是为了通信保密吧。总之，我们现在只能通过装在显示器上的摄像头看到他。至于他在看什么，我们就…… 会不会是那种片子呢？难道万一他在看那种片子怎么办？ 总部的男人们立刻竖起了耳朵。 那种片子？ 如果独孤月真的是在看那种片子，那绝不能让全球的观众们知道。 快，所有人进入紧急戒备状态，做好应对突发状况的准备，确定好金刚鼠的位置，以便能够随时将画面切换到和谐的金刚鼠那边。是，崔，你到麦克风面前待命，哪怕金刚鼠的画面突然出现，你也能立刻做出反应。 好，知道了。 至于我，万一所有的应对措施全部失败，我会将画面立刻切换至黑屏状态。大家都明白了吧？ 明白。 所有人准备，它要开始了。 众人紧张地盯着画面，只见独孤月缓缓地拿起了纸巾。 这么快就要结束了？ 我去，时间也太短了吧。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这也是一种本事啊。 还真是速战速决啊。 只见独孤月将纸巾放到了鼻子下面。众人刚松一口气，独孤月又将一根柱状物体递到了屏幕前。独孤月拿起长面包狠狠咬了一口。 肚子有点饿了。 原来是面包啊。 真是万幸啊。 我就说嘛，这也太…… 此时的独孤月对着画面看了半天，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。 话说，这是电影吗？怎么没有声音啊？难道是音响线没插上？音响线是哪个呀？啊，应该是这个吧。 而基地的众人看到独孤月弯下腰，立刻觉得大事不妙。 开始来真的了，马上将画面切换到和谐的金刚鼠那边。 众人手忙脚乱，将画面切换到了金刚鼠。只见金刚鼠正抱着枕头疯狂摇晃。 这个季节好像是袋鼠发情的季节。 卡罗尔开始纠结到底选哪个画面要好一些，是屎味的咖喱呢，还是咖喱味的屎呢？ 你们想吃哪种？ 太 已经失去理智了。 快，切换到黑屏状态，黑屏状态。 独孤月看着屏幕上的画面，露出了失望的表情。 什么嘛，搞了半天不是电影啊，害我白期待一场，而且还没有声音。难道是纪录片？ 独孤月关掉了显示屏，气呼呼地转身离开了。然而，独孤月看了半天的画面究竟是什么呢？如果总部的众人在此，那一定会认出来。屏幕上的就是总部办公室里，崔米涵、卡罗尔和研究员们惊慌失措的脸。地球与月球就这样进行了第一次的视频面对面交流。可惜，他们谁都没有发现。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